成长。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三伏苦暑天儿，三次晒猫眼儿，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儿，脚上踏拉板儿，手里把脚扇儿，就等老爷儿下了山，马铃出去找凉快儿。孔子河边沙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儿，点上冰皮羊肉串儿，做点毛豆小凉菜儿，左边开着花匣子儿，小天子都打得了圈儿，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半耳边儿。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特普利墙纸，经典传承1976，8小时极速墙面换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这时段的876资讯。今天2018国家大剧院第五届国际打击乐节正式开幕。一个多周的时间里，来自中国、德国、英国、法国、美国5个国家的打击乐家和打击乐团将以舞台风格迥异的演出开启一场音乐狂欢。今晚国家大剧院音乐艺术总监、著名指挥家吕嘉将执棒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携手打击乐演奏家李彪演绎施万特纳与斯特拉文斯基的打击乐作品。澳大利亚小提琴家帕特里克·罗伯茨明天将在民族文化宫大剧院上演一场访华音乐会，用电声小提琴演奏《卡什米尔》《初世纪》《玫瑰人生》等多首曲目。由周涛、孙强主演的舞台剧《情书》本轮演出正在保利剧院上演，将持续到本周日。这部剧选取现实主义题材，是一部表现改革开放40多年以来中国人情感面貌的动人作品。话剧《催眠》本轮演出正在北京人艺实验剧场进行中，将持续到本月27号。《催眠》讲述了在一间心理诊所里，作家、心理医生、部队某排长三个人怀揣着对同一个人的牵挂而偶然相遇，通过剧中人之间的相互倾诉、抽丝剥茧、层层深入，形成如罗生门一般的复杂多义的内涵。昆曲《如花美眷》系列之《牡丹亭》本轮演出正在正义祠戏楼进行。昆曲《如花美眷》脱胎于明代昆曲《牡丹亭》，以唯美洗练的传统人文表达复活古典文字之美，清歌缓板之间再现杜丽娘、柳梦梅之间的沉浮痴情。北京文化艺术基金2017年度资助项目张默戏剧作品《北新桥的海眼》正在国画先锋剧场进行本轮演出。这个作品的灵感来源于北京海眼锁龙井的传说，讲述了一个有关于信念、坚守与救赎的故事。演出将持续到本月25号。第7届春苗行动北京市优秀少儿题材剧目展演格林童话儿童音乐剧《布莱梅的音乐家》本周6日将在门头沟影剧院演出。故事从一张陈旧而神秘的地图开始，怀揣梦想的小伙伴们一同追逐成为音乐家的梦。下月1号到8号，国家大剧院制作古希腊阿里斯托芬喜剧《鸟》即将再度上演。这部剧由著名戏剧导演、戏剧教育家罗锦麟和他长期从事古希腊戏剧研究的女儿罗彤联袂指导，国家大剧院戏剧演员队演员精彩演绎。下月8号、9号，华晨宇将连续2天在北京鸟巢举办火星演唱会。据了解，本场演唱会的舞台是邀请顶级团队设计打造的，舞台设计运用了很多新的科技手段， 3D 空间架构再加上营造出的太空氛围，让人真的如同置身火星之上。以上资讯由贺林编辑播音，感谢您的收听。 好的，再来关注一下天气。受东移云带的影响，今天中午到下午本市是以多云为主的天气，光照尚可，气温较高，人体感觉天气较热，应尽量避免大运动量的户外活动。今天下午到傍晚，随着东移云带的进一步靠近，本市的西部和北部地区可能会出现分散性的雷阵雨天气，在上述区域内出行时应有所防范。具体报是这样的，今天下午多云渐晴，西部、北部有分散性的 雷阵雨，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31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50%。今天夜间多云转阴，有雷阵雨，北南转北风二级左右，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下面请您收听住在八七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住在八七六八七六。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特约播出，先体验后装修就找一号新家。 老婆，每月还房贷压力够大，咱托人找个便宜的装修队省省吧。 那可不成，装修房子可是大事儿，装不好更费钱。一号新家装修前先体验，别墅级设计，价格亲民，性价比还超高。 哎，那装修完又没钱配家具和家电了。 不用担心，一号新家家具和家电全包全配，直接拎包入住。请拨打400-8764-888， 400-8764-888， 赶快预约吧！详见店内活动。 400-8764-888。 夜晚的每一声啼哭，清晨上学的每一个闹钟，考试后的每一次鼓励。 Good job。 放假回家时的每一道拿手菜，出差前的每一句叮嘱，不管走了多远，不管走了多久，每次回到家，你都会变成一个孩子。住在八七六，越成长越爱家。 哎呀，今天节目的一开始我想聊聊这个运动，因为说实话啊，我们节目的另外一位主持人，我觉得他就特别缺乏运动。 嗯，你是建议他以后骑自行车上班吗？ 哎，我觉得行，就远点儿、 啊、那他得早起， 早点出门没事啊。 是的是的。 嗯，因为说实话这个他很辛苦啊，谁不在说谁嘛啊、嗯、对，他很辛苦，但是说实话、嗯、今儿我还跟嘉宾在聊呢、嗯、就是这个咱们节目的另外一位主持人呢， 嗯， 这个好像这个啊，是吧，这个画幅越来越大了，好像是啊，这个意思、嗯、 那其实今天我们要讲的这个主要的内容其实还真的跟今天没来的那个有一定的关系。 诶、 真的，因为像我我不知道浩洋啊，像我、嗯、包括像小胖以前都租过房子，都曾经有过租房子的经历， 嗯， 然后包括怎么个流程啊，大概某个区域它是一个什么样子，反正我们都很了解。然后像今天我们主要讲的亚奥商圈，原来小胖租房子就在这边， 是， 对，然后给我打电话，外哥晚上没事儿，我说没事儿啊，那找我来咱俩打会儿台球 啊，打台球是吧？ 对，因为他就在亚奥那边住嘛， 是， 他在亚运村、嗯，所以我们俩一般约的都是在奥体，奥体那儿有一个打台球的地方。 哎，其实运动运动真挺好的，而且我觉得在这一片如果说是你要当一个租户或者住户的话， 嗯， 你要平常不运动，你真的都不好意思出门，对不对？ 你是说 有点夸张了？ 你是说挤不上地铁是吗？这里是住在八七六，欢迎大家收听我们中午的直播，我是王维。 大家好，我是浩洋。 嗯，在我们今天节目的开始呢，其实就已经说出来了我们今天节目的这个主题了，就是关于租房。 嗯， 只不过我们今天租房的这个范围呢，圈定的其实就是亚奥上。我们接下来要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两位嘉宾。 嗯，一位是北京我爱我家数据研究中心研究经理李佳荣女士，欢迎。 大家好，我是李佳荣。 另外一位是北京我爱我家亚奥大区商圈经理卓志亮先生，欢迎。 大家好，我是卓志亮。 对，哎，亮子，你把话筒离你再近一点。好，非常好，一定要离话筒近一点说啊。 好嘞， 我们首先先问问嘉荣吧，就是你们在数据研究的时候，肯定能基本知道一年当中有哪几个月份，就是租房子的线唰一下就起来了，会有吗？就跟卖车似的，一说就是金九银十。 嗯，要先说您说这根线是什么线，如果说是量的话，这个线是挺有规律的，对，唰一下就起来的，六七月份。 嗯、六七月份， 但是八月份这根线就会开始出现缓慢向下的一个趋势， 就是该租的都租了。 对，六七月份是一个比较传统的旺季。 嗯， 然后另外就是三月份也是一个小的高峰。 嗯，就是 都从外地，比如说都过完节了， 嗯， 开始回来步入正常生活，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没错， 哦，嗯，哎，那价格呢？那比如说会不会，我只是瞎说啊， 嗯， 比如说三月份的时候，价格可能不会像七八月份的时候涨得这么多，就比如它还比较平稳，那到七八月份的时候，那因为我不知道量有多大，可能它的价格就会有所抬头，会吗？ 价格是这样，价格它没有说是就是跟这个量走的这么规律，但是它会跟外部的一个经济环境是有关系的，然后也跟这个需求的放量也有一定的关系，就是当供需紧张的时候， 嗯， 那它的价格一定会一个是会出现一个上涨，另外一个就是它的价格包括溢价方面都会更加坚挺，那业主的心态就是比如说我一天有十波客户，可能你不接受这个价格，有的是人可以接受， 啊， 那么在对供需紧张的时候会出现这么一个价格的小幅的一个波动， 嗯， 对， 哎，那品质会不会因为不同而价格不同呢？还是说不会的？比如我瞎说，就说， 嗯， 好， CBD 这个附近有老房子和旧房子，但是没办法，就算他这房子再老，他可能步行到某大厦五分钟， 嗯， 所以他的价格跟远一点的新房子的价格，我是说租金啊，一样，会 对，这种现象很正常，就是一个房子，就尤其是租房，就是这个定价是跟业主的一个心态是有关系，他也会去比对，那么租房的条件也跟这种租户，那么他对这个房子定义的价值是有关系，比如说他的交通距离可能是第一位的，他的小区环境，他的装修，即便是同一个小区，可能同样的楼层，大家楼栋的位置也差不多，但装修如果差一些的话，它的价格可能也能差出一些来，这些都是会造成这个租金价格不同。所以说其实我们说租金，说租金的时候，其实面对的是非常丰富的品类的这样的产品提供的这个价格， 嗯， 但是 没事，您说您说， 但是今年的价格其实比较有意思，就是我们说到的这个亚奥的这个板块，亚运村今年的量也好，价格也好，就是会体现一个比较有意思的地方，就是我们比方说，嗯，我们看成交的这个面积，就大家去租一居室、租二居室、租三居室，那么他会租一个什么样面积的户型，我们也会观测这个。那么今年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地方呢，就是比如说我们到一月份的时候，我们去看一居室的平均成交面积大概是在66平米左右，那么平时就是以对北京这种产品的分布特征来看的话，就是比较好的商品房它通常会提供一些大一些的一居室，就是会平均面积会大一些，那么比较老破小的老的公房，那么它的设计年代会比较早，那么在当时的那种设计理念来说，它会觉得一居室就是40平米、50平米这样的平米数就够了，所以说我们从这个平均面积是可以大概就是估测出来可能商品房成交的更多一些。那么到了今年的七月份的时候，我们的这个平均成交面积就降下来了，降到57.几、对，这其实从背后反映的就是一个大量数据，它如果是能够下降这么多的话，那可能是您刚才说的老一点的小区，就是这种40多、50多平米的这样的房子，它的成交量会上来了。 嗯， 那可能从侧面也可以解读出来，就是有可能大家的支付能力没有变的情况下，我付同样的钱能买到的面积是小了、少了，或者旧了，或者远了，或者破了一些，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明白，明白。就拿咱们的同事， 嗯， 就某位同事啊， 某位同事吧， 因为你肯定也认识，嗯，然后他就是那个有一次去他们家，哎，我说你们家弄得还不错，他那个就是一室一厅的标准一室一厅纯朝南的房子， 嗯， 而且装修的很新，后来我还说哟，我说你租的这房子还不错，他说对啊，他说房主一开始要把这个房子卖了，嗯，但是大概卖了3月。啊，一直没卖到他希望的那个价格，所以房主一气之下算了，我不卖了， 租吧， 啊，我租， 嗯， 所以他就就手，相当于人家新装修的这个房子他租下来了，价格也还可以，一室一厅纯朝南，大概有61平，一个月7000。 嗯，其实现在我觉得在这个市场上一般很少出现那种有价无市的情况，除非你定的太离谱。 是的， 所以一般情况下不会出现有价无市的情况。 是的，是的。哎，那我还想问问我们的商圈经理，就是因为我知道亚运村、奥运村这片的房子确实很多，而且新房子确实要比老房子要多。 对对对对， 是吧？ 嗯，确实是。 那比如说，因为我老觉得，就像我呀，像小胖，我们原来都是租过房子的，我们一般租房子跟愿意把房子租出来的这个，我们肯定都不会见面，因为一般为了放心，都会找大的可信的中介公司，让他们去去代理。这样的话，可能人家有钥匙，我可以当时就去看房子。这样，但是呢，问题就在于，它每年都会涨价。但是咱们在跟房主沟通的时候，咱们会不会也会跟房主说，建议您每年都涨啊？还是说别？你们授权给我们，我们比如说好，您这房就租五年，我们帮您代理这个，您说好一个数就 OK 了，其他您都不用管。你们会说吗这些？ 嗯，是这样啊，就是像这种业主长租的，我们可以给他一个建议，因为一个稳定的租户吧，如果可能比每年都换租户可能会更稳定一点，然后人的话可能会更可靠一点。如果是每年都去换的话，可能你对租户的群体啊，可能您也把握不住啊，然后可能后期如果出现有什么瑕疵啊或者小纠纷之类的话，可能导致您的房子可能是涨价了，但是如果为这个付出的精力可能会更多的话，可能得不偿失啊，也会去建议业主，可能就是您别每年都涨价，可能两三年如果市场有一个波动的话，可能有一点点，但也不会说是支持业主说是去大额的去涨价，因为如果你涨价的话，可能有一个空置期，空出来的房租的话，可能也是能抵消你的一个涨的租金，其实是差不多的。 哦， 对，嗯， 但是我觉得啊，我也说一个也瞎说啊， 嗯， 假如说我这个地段 嗯 和我这个房型都特别的好， 嗯， 而且比如说就像现在这个热度我觉得还很高， 嗯， 那我比如说我在合同期内我不会给你涨价，我觉得这是做人的原则。那比如说我合同到期了，或者我提前告诉你在合同到期之后我有可能会涨价，如果你不愿意租，那我对我这套房充满着自信，你不租一样有人租， 嗯， 而且涨价合情合理，我觉得这个情况也肯定 当然是有了，嗯，但是，你要从双方的角度来说都理解， 是， 但是如果要说我是一个租户来说，我可能是接受不了的。 是啊， 对吧？ 嗯， 包括你比如说我有房子我要租给浩洋了，那可能还有俩月才到期呢， 嗯， 那我可能比较仁义跟浩洋说，不好意思啊兄弟，那个我这房子啊，那个我们家亲戚要住了，那个这样俩月这钱原封不动我退你 啊， 啊，那个我再多给你点时间，你去找地儿啊，然后你再把东西搬走， 啊， 行吗？ 然后握着你的手说太谢谢你了真仁义， 啊，对，那买方市场不一样嘛。 对， 来，那既然说到亚奥商圈这边了，那你们大概统计过这边有多少个小区可以就是你们往外租吗？因为我真觉得好多呀。 嗯，就亚奥那一块商圈来辐射的话，楼盘其实挺多的，然后你要统计下来差不多有三十多个楼盘吧，但是亚奥那个商圈吧，从90年亚运会开始到08年奥运会这两届会来开的话，因为从90年那会儿就是建的房子是公房，可能2000年之后有大部分的那个商品房上市，所以在亚奥那一片的话商圈房源还是挺多的。第二个呢，还有一点就是因为亚运会和奥运会的一个推动吧，在亚运村那一块的话，南北的话有5号线地铁，然后东西向的话有15号线，所以导致了它的那个交通是非常便利的，所以在这个区域租房的话可能会给很多白领啊上班然后提供一个便利的条件啊，出行非常方便。 是那你能推荐几个你觉得还不错的房子吗？ 是这样啊， 顺带手当然你如果不愿意就可以就单说啊，顺带手你也可以说你觉得价格呗。 嗯， 可以吗？ 嗯，可以。 好。 嗯，然后像那个地铁五号线、十五号线沿线的话，然后有安徽北里，然后安逸秀雅这些小区，它是属于那个公房部分嘛。然后差不多两居室，60多米。可能像白领来上班的话，不带小孩的话，可能能租三个人或者住四个人。这样的话，可能成本开销啊，可能也比较低一点啊。 嗯。 然后自己上班也比较方便。但是如果你想一个住的环境要好一点，然后社区品质要好一点的话，像北靠的话又有保尼金泉，然后这种的话是属于那种商品房，然后住的环境啊也比较舒适啊。租金的话，如果公房的话差不多那边租金的话两居室差不多在7000块钱左右， 一居室差不多在达到5000多6000那个样子。 哦，那还好，那还好。 对， 嗯， 好，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回来接着聊。 老婆，每月还房贷压力够大，咱托人找个便宜的装修队省省吧。 那可不成，装修房子可是大事儿，装不好更费钱。一号新家装修前先体验，别墅级设计，价格亲民，性价比还超高。 哎，那装修完又没钱配家具和家电了。 不用担心，一号新家家具和家电全包全配，直接拎包入住。请拨打400-8764-888， 400-8764-888， 赶快预约吧！详见店内活动。 400-8764-888。 嗯，好了，欢迎回来，咱接着聊啊。这个亚奥商圈， 嗯，哎，那你们做没做过统计？比如说在这边，我们租两居室的人多，还是租一居室的人多？ 嗯，看着今年的这个数据来说的话，现在两居室可能居多一点，因为怎么说啊，可能就是当下就是租金和以前的话略微有点涨嘛，然后可能这样租两居室的话，和同事啊或者是朋友啊一块居住，可能这样的话成本的话可能会低一点。 嗯， 然后最重要一个，两居室住在这附近，然后大家都有一个照应啊，然后、嗯、出行啊也方便，可以出去玩啊，溜溜弯啊，吃喝拉撒都可以。 嗯 啊， 诶，那会不会刚才就是我们跟嘉荣我们聊的那个，比如说他边上就是一个商业区，或者说他的小区里的绿化特别好，人车分流，或者说那他边上就是地铁15号线的入口，就这样的他的房租就会相对的高一点。 嗯，对，这种情况确实会存在，因为这种小区的话，集中是产生在那个2003年之后的商品房。这样的话，第一个商品房的话，在亚奥这一块商圈的话，它的面积会比公房的面积要大，无论是一居室、两居室、三居室，它的面积会超过公房的面积，所以相对而言的话，它的那个租金也会比公房这些要贵一点。 嗯。虽然我们今天可能主要聊的是亚奥，然后包括也说了说租房子的一些内容吧。 嗯， 哎，那租房子刚才你说了一居室、两居室、三居室，大概的价格是一个多少钱的区间？因为这个不可能100%都正确啊，只是这个区间。哎，但现在商品房买卖的这个它的均价大概得达到多少？ 买卖的话，嗯，如果是在公房区域的话，差不多，因为它的面积小，然后总价相对而言那个低一点，所以它单价可能会高一点，可能是在75000到85000之间。如果商品房的话，它可能会是面积会大一点嘛，然后那个单价可能相对而言可能会低一点。但是可能如果是像宝妮金泉这个小区，它是08年的房子，可能相对而言单价可能会高一点，可能再达到8万多，可能不到9万那个样子。 哦、 啊，对。 哎，那再弱弱的问一下，那边那个紫玉山庄大概多少钱一平？ 紫玉山庄这个盘啊，就是在亚奥这块商圈来话，算比较高的了， 嗯、 差不多在12-13万、嗯、 左 右啊、 哎呀。好，因为我们这节离结束还有3分钟时间， 嗯， 你能不能简单的说一下，比如说我们三人，嘉荣也好，我也好，包括浩洋也好，我们谁要去租房，大概这个流程你能不能说一下？ 嗯，是这样，就是刚开始找房的时候，你肯定是把需求给经纪人然后说好，然后经纪人按照您的需求去匹配您的房源，带看完之后，然后因为基本上现在的房源的话我们都有钥匙，然后会业主会委托给我们嘛，然后你要看好的话，然后回电，然后那个交定金签合同，然后后期的话我们会有管家，然后把这个房源啊，然后屋子你打扫干净，然后那个如果有一些小东西如果坏了也会前期都会跟您修好，然后入住之后，然后如果还有维修的话也都可以包修啊，基本上流程都是这样。 哎，那这个合同是咱们的规范合同吗？还是说不那个虽然是规范文本合同，但是有一些啊我自己的新的需求啊或者什么可能房主要求在这上的再有添加会有吗？ 对，有些业主他是怎么说，像我租一个房子我装修特别好，我不愿意租给有宠物的呀， 对， 可能我们找客户的时候也会跟客户提前说好，说这个房子你租没问题，如果你要有宠物的话可能业主不会同意，我们也不会把这个房子租给客户的，因为我们是在业主委托给我们，我们也是答应过

我价格也我地段也好啊，我装修也好啊，周围好像都涨了，都涨了500块，我也想涨500块。如果说你要是一涨这500块，你就空置了，比如说10天、半个月、一个月的，那你可能这账完全算不回来。有的时候涨价可能不如不涨，不如稳定的好。 对 对，有时候是这样的。 对 对。 真是，因为当初我租房的时候，当然就是最后，要就是带着去看房嘛，也不一定都得是人家啊全权交给中介公司，也有的是中介公司可以牵线，但是他会跟着，但是业主在家等着你，然后带着你去参观。然后对于比如说像我一个租房的人，我可能的要求就比如说第一，我得先看看这个原来的户主是一个啊什么样的人， 好不好打交道。 哎，就不光是好不好打交道的问题，就是我得大概了解一下你这房子原来住什么人呢，为什么租出去啊，因为我不希望有一些 的扯皮的事。 哎，对对对，不愿意看到的事情的发生，对吧。那再其次，是不是可以聊聊你这个价格可以再松散一点啊，不要那么坚挺在一个什么什么的价格呀，就类似这种对于租房人来说其实也很重要。而且再其次，我老觉得比如说咱退一步说，那像刚才嘉荣说的，那比如说你找到一个你觉得哎呀从语言交流啊，然后包括为人处事啊，你都觉得很满意的一个租户，实际上这样的也总比说哟我一看好呀，哎呦不了解，哎呀不太放心，哎呀就算我一个月租金10000我给他我真是有点不放心，但是一看围子，哎呀这个孩子好我放心，好7000我租给你，而且长时间的，其实这个对于双方来说都是好事儿的。但 是演员是吗？ 当然了，但是哈，可能一般房主认的还是价格，可能这些方面 是更实惠一点， 不会太看重的啊。来，那继续让我们的亮子再给大家介绍几个还不错的房子，租房子的啊。 好嘞，那个还有一个小区，然后是汇中里社区。汇中里社区的话，它分为四个区，它都是以公房为主，这样一居室、两居室、三居室，可能从40多平到70多米都是一二三区都有。这样的话，可能对于我们租房者来说的话，可能租金合算一点。还有一个，它出门也是有地铁5号线和15号线。最重要一个了，它靠它的西边还有一个森林公园。像可能现在的年轻人的话，可能有些人喜欢晚上跑跑步，早上跑跑步，锻炼一下身体嘛。因为现在可能很多年轻人都出于身体，出于亚健康。这个社区也属于不错的。 汇中里。 对对对对。 这个社区也是人车分离的是吧？ 这个是属于那种公房，可能那会儿的话，最早的时候设计的时候没有，可能进去就只能自己找车位，或者说在那个小区门口停在马路边上啊，停车可能不是特别方便。 好的好的，汇中北里，然后还有哪儿？因为这个确实是因为它马路对面就是奥森公园嘛。 对对对对对对。还有一个社区是那个安慧里这社区。安慧里社区呢，它可能跟刚才汇中里的也类似，也是那个公房，然后一居室、两居室、三居室，面积也是差不多。但它的优势呢，是在自己小区里面就有一个公园，然后可能下楼带小孩溜溜弯啊，然后那个有喜欢养宠物的溜溜狗啊、溜溜猫的之类的都可以啊。这个社区也不错。它到地铁的话，可能离地铁5号线汇新西街北口出来走路可能10多分钟，现在热天可能蹬个小黄车可能5分钟就到达，这个也是属于不错的选择。这个社区， 那有一个亚运村全民健身园是吧？ 对对对对对对， 那还有音乐学院附中 啊，还有这个第二幼儿园， 因为你看你关注点跟我关注点不一样， 这不就挨个说吗？ 孩子快上学了吧？ 来来来，那除了这个安慧里，还有哪个还不错？ 你往如果在北园楼，我刚才讲的几个楼盘都是在北园楼的西边啊，然后再往亚奥商圈还是算比较大，然后往东边走的话，可能像就是以05年之后的商品房可能居多一点，像主场啊，它这个小区比较精致，就3栋楼，但是它离地铁非常近，然后最重要一个，这个小区也比较安全，楼下是那个派出所，所以这个小区里面可能白领啊，可能租的也比较多啊。 是，楼底下是派出所，确实安全。 对对对对。 哎， 那你们一般分亚澳这个圈都是以那个鸟巢水立方为中心点，比如说它的东侧，比如说算是亚运村上去，然后它的西侧算奥林匹克那 边，西侧的话按照我们来分的话可能算国奥商圈那边过去，对对对对， 那是一国奥村嘛是吧， 对对对对对， 是的是的是的， 那个楼盘比较贵了。 哦，就租金也会很贵吗？ 对，当年2008年奥运会的时候，运动员住的地儿嘛。 哦，明白明白。哎，那你刚才介绍的亚奥商圈的这些，基本上都算是比如说公房，或者说新房子的少是吗？ 嗯，对。刚才的话，如果是北园的东边的话，可能相对而言会多一点商品房。然后西边的话，基本上除了宝尼金泉，然后基本上都是以公房为主。 哎，那你觉得是租就是公房值还是租相对新一点的房子值？ 嗯，我个人觉得呀，如果你对居住啊，说那个自己的客厅小一点少一点然后无所谓的话，可能公房好一点，因为可能现在出来租房的基本上都是年轻人上班一族嘛， 对， 可能周一到周五可能都是白天都在上班，晚上回来睡个觉，周六日可能约朋友出去聊个天吃个饭，然后基本上可能以这种，你客厅可能用不上，但是如果你要以租那种商品房的话，可能客厅浪费的面积比较大一点啊，然后租金可能肯定会上来啊。公房相对而言，如果对于上班一租的话，可能公房可能相对而言会更实惠一点。 嗯，哎，浩洋，你原来租过房子吗？ 租过呀。 啊，也租过呀。 嗯。 哦，但是你就是也是在东边呗？ 在西边。 啊，在西边。 你看，想不到吧？ 啊，想不到。 万寿路。 但是那边应该老房子多 啊，是老房子多，而且好多是属于那种大开间 啊，老房子还是大开间， 嗯， 哦， 就是一个 啊通透 啊，对， 哦， 是是是。 哎，那当初你租房的时候遇到过什么不愉快的事吗？ 当时啊， 对啊， 完全没有 啊，这么顺呢？ 完全没有，对，就是从头到尾好像我连业主见都没见过。 那就全都是让中介在帮， 对对对对对，而且也没有太多，因为我本身不是一个特别那个什么的人， 嗯， 所以可能给人家找的麻烦也少。 明白。 对，我就特别随遇而安啊，这样那就这样吧。 哎呀， 对， 哎呀，当初 性格好， 当初哎呀，我租房的时候，那这遇上的问题多了。 嗯， 你比如说，原来他那个房子，卫生间它是那种。推拉门的， 嗯， 哎，也就邪了。我在那儿住仨月，嗯，到最后那个星期，推拉门掉了，哎呀，气死我了！ 啊， 就原来他那是荷叶那种， 对对对， 你推，嗯，弄上了，啊，你开，嗯，就这样了， 是 挺好的， 是 掉了，所以最后 安上不得了吗？ 安不上了。后来，那个中介就说：“林先生。”门掉了呀，我说这不好意思，我说我哪知道他最后这天掉了，我也不是诚心的。 嗯， 他说那没办法，那得那个修。我说我又不会修，我说那你们修吧，那得把这个修的费用。我说行，你说多少钱？300。哎，我说行，给你300。类似这样的事儿。 嗯， 然后包括那个有的时候停电的，断水的，有的时候那个煤气那没了的，哎呀，就这种事儿多了。包括你像在这租房子，我还得找物业修这个，找物业修那个，嗯，啊，全有。然后包括，你租的这个房子，那它本身可能租的人特别多，所以几点回来的都有，哇，真的嘈杂。 所以你那应该属于商品房的出租，对吧？ 对呀，啊， 我那个实际上要严格讲，应该是老公房， 啊， 它是在一个社区里边， 啊， 一个大院， 那 大院，啊， 那还好， 是， 嗯， 也安静，然后。也没有那么多麻烦。 行，你厉害。来，还有最后的2分钟时间，咱们二位当然谁说都可以啊，能不能在这儿给要租房子的朋友们说一些提醒的话，就比如说要注意的事情有吗？ 啊，我来说几句吧。啊，租房了，第一个可能现在来说有两种途径嘛，一个是那个业主直租的一种，另外一种呢可能是租给我爱我家或者说别的公司，然后像相当于这种委托的这种。第一个呢，